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弟子规》。前面讲到入则孝，从这一堂课开始，我们讲出则悌。什么叫出则悌呢？就是离开家里，或者说我们有外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我们的这个行为，请看第八条。八，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那么从第八条开始呢，就讲到如何与人相处。我们都晓得，一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自己独居。那么，既要与众相处，我们就不得不注意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切的造作呢，都要特别的留心注意。那么，这里一开头就讲“兄道友，弟道恭”。在家里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跟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此地的兄道友，道呢，就是做哥哥的如何来跟弟弟相处。弟道恭，那么弟弟呢，又应该如何来对待哥哥？兄道友，这个友呢，就是友爱。做哥哥的要友爱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自己的兄长，还有姐妹啊，彼此呢都要互相的尊重。有很多家长曾经这样抱怨过，他说呢，孩子很少没有一天呢不吵架的，每天呢总是会打打吵吵。那么我们晓得，虽然子弟在家里，他们是玩乐也好，是这个真的吵架也好，从小父母就要灌输他们观念，让他们知道说，兄弟姐妹呢，就好像是树干、树枝一样，都是生活在一体的。所以如果吵架呢，就是不孝；两个人怄气呢，也是不孝。因此，如果说兄弟姐妹他有吵架的时候呢，身为父母的应该要这个小以大义，如果能讲一些故事给他们听可以说是会更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孝悌的故事，比如说唐朝的李姬，李姬呢，他当时已经贵为这个像宰相那么大的一个这个臣子。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还不忘照顾他的姐姐，还为他姐姐熬煮稀饭。那么不小心当中呢，一阵风吹来，火呢就把李姬的胡子呢给烧焦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当姐姐年纪这么大了，李姬呢也年纪不小，也已经老了，她还能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姐姐，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呢，我们想一想，兄弟姐妹的相处呢，往往比父母还要长久，因为我们这个距离父母的年龄呢，相差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跟兄弟姐妹呢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呢，几乎可以说从小一直到我们终老，所以相处的机会呢非常的多。更何况童年的时候非常的难得，从小呢我们懂得尊敬自己的兄长，做兄长的懂得爱护自己的弟妹。 不但你在家里呢能和睦共处，将来在社会上呢也能与人啊能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关怀。所以从小能建立这种友爱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下一句，兄弟睦孝在中。如果兄弟姐妹呢在家里能和睦共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孝道的。怎么说呢？如果你经常跟兄弟姐妹吵架，让父母操心，每一次呢要把爸爸妈妈呢气得半死，那么这就是不孝的。所以说从小孩子建立在这个友爱的这个观念呢，可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影响将来非常的大。财务清怨和生，严于人分自敏。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呢在家里从小就要建立他一个观念，不可以呢让他感觉钱财呢非常的重要当然钱财也是重要，我们要教他呢懂得节俭，教他呢要从小就爱惜家里的物品。如果从小呢他知道这个物质享受非常重要，而且相当的重视，那么他对钱财呢看得那么重，将来呢都会有很大的祸害。为什么呢？中国传统的社会，一旦父母百年之后，就是往生之后呢，往往为了争田产，兄弟姐妹呢彼此这个不能和睦相处，可以说是反目成仇。在现今的社会里头呢我们可以见到非常多为了争家产呢告到法院去这些都是很不应该的。如果父母他当时晓得留下财产呢会起了这么大的纷争，一定不愿意留这么多财产让子女呢争吵。所以弟子在家里身为父母的也要告诫他要节俭。有道是勤俭持家，家业盛。如果不能勤俭看物质、看钱财看得非常重，很重视物质的享受，那么将来呢如果面对有财产的纷争，这个彼此的怨恨呢都会从此而产生。所以能轻财物，我们把物质看得很轻，你能看得很轻呢，你就有布施的心，会把你多余的这个财产呢多余的财物分散与人，同时呢也可以减少许多的这个怨恨很多的纷争呢都是由于钱财太多所引起的。除了钱财之外呢，严于人分自敏，那么为父母的在家里呢也要特别关心你的小孩，他们的言语呢互相对谈当中是不是言语很粗鲁呢，是不是讲话非常的急会伤人呢这些呢从小我们就要告诫父母，那么做父母的更要以身作则。我们都知道呢在现代的家庭，夫妻呢不和，经常口角的也很多。小孩看到父母他是这样的情形，他在心目当中呢，他也会起的这种这种观念就是父母呢也会吵，那么我跟别人吵呢，当然也是理所当然。过去呢，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先生吵架，吵得很凶，一时呢也没有注意， 五岁的儿子呢就在旁边。后来呢，两个吵得很凶的时候，突然听到儿子在一旁呢拍手大叫，爸爸加油，妈妈加油。结果呢，两个正打得起劲吵得很凶的夫妻呢，突然看到儿子的这一幕呢，吓一跳，赶快停止。从此呢夫妻呢不再吵架，即使呢有口角，也一定不在子女的面前呢出现。可见呢，为人父母的，我们在家里的言行举止、态度、讲话的语气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因为孩子很小，他不能明辨是非，他在家里学习的对象呢就是父母。所以父母在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戒什么呢？言语呢也要能忍，能忍的话，夫妻就会好言相向；不能忍的话，夫妻的话语呢针锋相对，孩子呢就会向你学习。如果孩子从小呢，他看到父母讲话都是很大声很冲，那可见孩子呢，他小小的心灵呢也会向你学习。长大之后呢，他的这种耐心肯定也不够，讲话呢也会很粗鲁粗鄙为人所讨厌。所以从小呢，我们懂得言语能控制，愤自泯，这个愤呢就是生气。我们都晓得人与人在谈吐当中，我们都希望对方讲话能很好听，那么自己呢讲话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你讲话很急很紧张又很大声，对别人来讲呢，可能会误以为你在骂他，你在凶他，那么很多误会也会因此而产生。产生之后呢，大家呢内心起的不愉快很多愤怒呢就会因此起来。所以我们在谈吐当中呢应该要特别注意。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也要替对方想一想，当别人很忙的时候，我们去问他，可能他的言语呢会很快很急，我们也不要误以为呢他就是在骂我，他就是在凶我。能彼此呢互相的体谅，就可以减少很多言语所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还有这种争吵。我们看完第八条，请再看第九条。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前面是讲到这个对钱财还有言语，那么如何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你能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好好的相处呢，你将来在外面也同时可以跟你的朋友好好的相处。那么这些重要之外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规范呢也是特别的要注意到。这里呢就举到了饮食应该怎么样才符合礼节，坐的姿势呢还有走路的这个礼节呢又应该如何呢？这里有讲到长者先幼者后。如果我们有跟长辈在一起走路，肯定呢一定要先礼让长辈长辈呢这个走在前面，做晚辈呢应该走在后面，走在后方，一定要这个礼让长辈。如果我们没有礼让，我们就不懂得这个尊卑次序，也不晓得这个次第怎样，那么这样呢就是没有礼节。我们想一想，年纪大的人 或者说尊长，他们走路呢行动比较缓慢，我们走在后面呢，同时也可以看顾他们。那么你能礼让长者呢，长者也会很欢心。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老，如果我们看到现代这一辈呢能敬老尊贤，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呢，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也会尊敬我们。所以从小要告诫自己的子女，不管是对自己的亲人也好，将来在外头呢也一样，面对老者我们应该要礼让，懂得礼让这是很好的美德。那么做晚辈的呢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从小就要养成孩子呢有尊敬长辈的习惯，在家里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不是这个孩子小他就最大，跟我们现在的环境呢恰恰相反，往往呢孩子在家里呢是当王，吃饭抢第一，做什么完全都抢第一，从来呢没有教导他应该如何尊敬长辈。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景象呢，年轻人他不懂得敬老，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怪谁，只怪我们环境潮流呢前面一代他没有受到这样的这个礼教，所以呢传下来之后，当然我们也见不到这样的这种敬老的这种情形。接下来我们看，长乎人即代教，人不在己即道。那么这里呢他也提到，当父母呼唤儿女，或者说当长辈呢有叫唤子女，或者说家里的成员，我们听到呢如果说这个人不在旁边，应该要赶紧的代替父母去转达，呼呢就是叫唤的意思，即代教，即呢就是很快要赶快的去这个代为找来。那么如果说找不到的话，人不在己即道，如果说找不到父母所要找的人，那么你就要赶快来回应跟这个父母跟长辈报告说此人不在应该要把转达的情形呢再向父母转达。好比呢我们在一个团体里头，如果主管叫我们代为找人，我们现在可以透过电话，我们可以直接呢叫唤他来，那么也可以透过种种的这种无线电呢传呼就可以转达到。那么过去呢我们晓得往往一户家宅呢很大，有前厅还有后院可能旁边呢还有书房，所以往往父母要找人要叫人呢可能要这个走一些路才有办法找到那个人。所以以前呢如果听到长辈有在呼唤，一定呢随时即使你在工作你在吃饭呢，他也一定赶快小步的跑到尊长的前面问问看有什么吩咐还有交代。那么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延伸出来一个道理，就是长者呢所交代我们交办的对人的传达传呼呢，我们都要立即去做，而且呢要把做完的这个情形呢要向这个长者来报告。请看第十条，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那么这个称呢就是称谓尊长，我们对于尊长 如何来称呼他呢？勿呼名，勿呢就是不可以，呼呢就是叫他的名字啊，呼名啊，直接叫他的名字。我们呢要对长者尊敬。有很多父母，他在家里夫妻之间的应对呢，往往连名带姓呢，互相的这个叫唤。儿女呢，从小他也听到父亲啊这样唤母亲，母亲呢也这样这个直呼父亲的啊名字姓名呢，通通叫出来。所以难免呢，做儿女的他也会偶尔呢也会脱口而出。曾经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团体里头看到老师彼此之间呢互相叫名字啊，某某啊，这个某某名字老师啊，某某人，然后再加老师，这样不是说直接他姓陈就陈老师啊，就是把他的名字呢直接呼出来叫老师这样。结果呢，学生听了以后呢，也是直呼老师的名，虽然后面有加个老师，但是呢，这样也是不礼貌。为什么？因为老师他做了不良的示范，让孩子呢也这样直呼老师的姓名，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成年人在讲话，或者说父母在讲话，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如果旁边呢有子弟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造作，我们都要好好的思考，不要让他们呢落入不好的印象，然后来学习，这样就啊，这个非常的可惜。对尊长勿献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长辈呢在场的地方，作为晚辈的呢，从小父母呢就要告诫他，不可以在长辈之前呢好像故意啊卖弄啊你的才华、你的才艺。此地的勿献能，这个献呢，我们在这里呢读成献啊，表现的意思，很特别呢，会来表现自己啊，这个是不礼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如果从小有这种情形呢，他爱现，从小呢就爱表达啊，把自己的锋芒呢毕露，那么将来呢会隐藏很大的危机。我们都晓得社会上呢，往往很有才艺的人、很有才华的人，他很容易遭到嫉妒，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他锋芒太露了。所以古人他很重视韬光养晦，即使呢你有才华，也不能在大庭广众当中呢故意卖弄，这样对自己呢有很不好的这个负面作用。所以从小呢，子弟在家里做父母的也要特别小心注意，千万不能让子弟呢与人啊觉得说这么小就爱卖弄自己，这是相当啊危险的，对将来的前途啊，对将来呢立身处世呢都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再往下看，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那么这里呢是讲到，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长辈啊，有老师，或者说啊这个有亲戚啊，长辈亲戚呢，我们应该要过去跟他打招呼。这个即呢，就是有一点快步走过去啊，趋呢也是小步的走过去，揖呢就是很恭敬的向他问候。那么在以前呢，由于这个交通 没有那么发达，往来于路上呢，车辆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在路上啊，我们行走的时候呢，往往远远看到有长辈过来，或者说有这个邻人啊，也是长辈，一定呢都会过去问候。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路上行走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的方便，因为时代呢毕竟不同。但是呢，这里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也曾经问过学生，在学校看到老师或者说看到校长缓缓地从前面过来，啊，会逃避的请举手，大概有一半。那么会很大方的啊，这个跟老师跟校长问候的请举手，大概有一半。所以呢，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有很多小朋友呢，他这个不爱这种社交，他往往呢会害怕，所以掉头而走。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两个人远远的，一个已经看到对方，一个呢故意没看到掉头就走，他有可能产生误会，就是你故意不看我。所以路遇长即趋揖，这也是从小我们就要养成如何尊敬长者。在路上呢，看到长者，我们应该要问候。长无言，退恭立。如果长辈呢，啊，没有跟我们讲话，那么我们呢就退后一点，礼让呢长者先过去。这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礼节。那么也有很多人感慨，我们现在呢都不讲人情。在大都会里头呢，我们都说水泥森林，跟以前比起来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淳朴的这种景况呢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在外面游玩，那么很多人，他的这个很多户人家呢，他们即使家里都没有人，也不用锁门，也不用关门，因为根本就不怕有小偷。那么左邻右舍呢，也会互相的这个关心，几乎呢，邻人呢，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所以在这种守望相助之下呢，社会治安非常的良好。那么我们在路上呢，如果远远呢看到隔壁的这个婆婆啊伯母过来，我们都会打招呼，她呢也会跟我们啊这个叫名字呢啊某某啊是不是出去还是怎样，最少呢都会打个招呼，偶尔呢还会寒暄几句。那么我们想想现代呢，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呢，有的人隔壁住了谁啊不晓得，对面住了谁也不清楚。所以因为呢，我们现在不懂得这个尊长，也不懂得邻人呢相互的照应，所以彼此当然不认识，不认识呢感觉就没有那一份亲切。往昔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这么亲切？原来呢，他远远只要看到有长辈过来呢，就会打招呼。那么打招呼当中呢，我们就会说：“哦，你是某某人的子弟啊！”大家呢，就好像呢很亲切的啊，即使呢住在这么这个一个区域里头呢，可以说彼此都相互的认识，跟我们现在呢是完全不一样。骑下马，乘下驹，过犹带百步余。那么这里呢也提到，刚刚所指的是说走路，你有看到长者呢，应该要跟他打招呼。那么此地呢，他讲到，如果你是骑着马啊， 这个所指的呢，都是以前的社会环境背景。以前的人呢，他即使骑着马车，坐在马车上面，远远呢看到隔壁的伯伯或者叔叔呢，他一定会下来，跟他打招呼。打过招呼以后呢，又目送着他远离。所以说，过犹待，百步余。即使呢他已经走过了，也要目送着他远去，直到呢没有看到影子。那么差不多有多远呢？差不多行走有百步多一点这样。那么我们今人呢，我们应该怎样呢？骑下马，乘下驹，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的长辈？今天马车已经没有，今天所取代的是这个汽车。那么我们就要懂得，对于长者长辈他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先礼让他，把他开门为他开门，然后看他坐好之后呢，我们再轻轻地把门给关上，让老者呢他坐得很舒服。那么长辈要下车的时候呢，做晚辈的一定要先去开门让他呢轻轻地这个很安全地下来。所以呢，虽然时代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做法呢，可以随着交通工具的不同，我们也要懂得如何帮助老者，这个在交通工具上呢，我们要帮助他。那么在礼节上面呢，我们也要懂得这个礼让老者这个乘车或者说下车，我们都要特别的这个礼让他。那么我们现在呢，礼节呢也可以说也很不错，比如说搭乘飞机呢，我们会到机场送机迎机。那么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呢，我们也懂得说要送父母呢送到车站目送他搭上车子呢再离开。这些是时代环境的不同，我们也要懂得如何让父母在这个接送迎送当中呢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呢年纪大的人行动不方便，如果说为人子女的你有驾车你开车，对于长者呢，我们要看他完全呢身体手跟脚呢都已经伸到车子里头坐安稳了，还要再问他坐好了没有，他打好才可以把门关上。曾经看到一个老者呢，他脚受伤，莫雪就问他说你脚何以受伤，他就说他这个搭朋友的车子，脚呢还没有伸进到车子里头，这个朋友呢司机他从前面没有看到他脚还在后面，就把门呢用力关上，结果脚呢受伤了3个月才好。可见呢，我们在这一方面也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对于老者，他如果有承载交通工具，要特别的谨慎，保护他们的安全为要。那么送这个老者离开呢，或者说长辈离开呢，我们也要记得不是只有送出门就好了。往往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机场送别的时候呢，都看到没有人影呢挥挥手在这个离开。这个呢也告诉我们要目送长者呢安全的离开。看完了第10条，我们接着再往下看11条。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那么这里呢也是教导我们在行礼上面呢，我们应该重视 这个社交礼节。我们经常参加这个一些聚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到，比如说有一些带小孩子到现场的，如果小孩没有受到约束呢，他往往会在会场里头东跑西跑，非常的没有礼貌，也没有礼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从小父母没有约束他，当有长者有长辈在场的时候呢，做这个儿女的应该要懂得进退啊，应对统统要了解。所以此地呢，这一条就告诉我们，长者如果没有坐下来，又勿坐，所有的晚辈通通不能坐下来，这个主人没有坐啊，所有的客人呢也不能坐下来。所以说这里就讲到长者立，又勿坐啊，周围晚辈的呢就不能坐下来，长者坐啊，长者呢已经这个有啊跟大家讲说啊，大家请坐，那么晚辈呢才可以坐下来。这是一种啊非常重要的社交礼节。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那么这里也提到呢，在长辈尊长或者说长官主管的前面呢，我们讲话啊，声量呢要放低一点，要小声一点。那么有很多人呢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声量很大，讲起话来呢，许多人都要为之侧目啊，都会看看他，但是他呢往往不晓得自己的讲话声音非常的大。所以呢，子弟在家里做父母的也要告诫，也要注意到他们讲话的声量。家里有客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好的观摩啊情形。在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啊让我们的子女呢跟他这个讲说，也可以出来啊看看，测试看他的这种情形，礼貌的情形还有应对的情形呢，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学习之后呢，父母如果发觉孩子有哪些过失或者说表现的不妥的地方呢，一定要当下啊就来跟他啊指导应该如何做呢是最好。但是这种做呢不是照做，不是刻意，而是呢很自然的在教育他，在引导他。低不闻却非宜。那么如果说讲话会紧张，在长辈之前呢讲话很紧张啊，很小声，这样也不对。低不闻啊，声量呢小到啊对方没有办法听到，这样呢也不对，也是没有礼貌，却非宜。这个宜呢就是也是不适合，不适宜。所以讲话呢从小我们就要训练孩子呢要落落大方，即使有客人来，有尊长在面前呢，我们也要指导他，他的行仪呢也要很自然很大方。进必趋，退必迟，问其对，事勿疑。那么进必趋，退必迟呢，就好比啊，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当会议结束或者说有人要进出，当长辈要进出的时候呢，啊，我们一定要先赶在前面呢为长辈开门关门，那么等他进了以后呢再把门关起来。如果有离开的时候呢，散会要离开的时候呢，一定先礼让长辈先走，做晚辈呢就跟在后面。可是呢我们现代呢有很多情景呢是不太相同，比如说要先打开这个门 每一道每一道的门。那么即使呢在散会的时候呢，要先有一个人先替长辈开门，或者说按电铃，或者说这个按电梯，先把电梯呢在外面先可以等候，可以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这个有人先在外面等候长者，为长者呢开关门，那么其余之人呢就跟在后面。我们要懂得一定要尊重长辈，如果你能懂得尊重长辈，尊重你的这个长官，那么你一定可以说是深得大家的喜欢，因为人家看你彬彬有礼，温文儒雅，肯定你的这个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问起对，事勿疑。那么这里呢就谈到与人对话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线呢应该怎么摆。当长辈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呢不能害羞头低低的，应该呢这个眼睛目视着长辈不能眼睛看别的地方，这个都是不礼貌的。如果说你不懂得这样的话，往往会吃了很大的亏，尤其呢是这个你有职业你有这个经商的经验，我们都晓得与人对谈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看你的眸子，看你的眼神，眼神正呢就表示你这个人为人正直，眼神呢不对漂浮，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内心呢是轻浮是这个不正之人。所以问起对，事勿疑。这个对呢就是对答当长辈有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回应呢要注意我们的目光不可以随便的漂移，应该呢注视着对方，注视着长者。除了对长辈如此呢，我们跟一般人交往，在谈吐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事勿疑这里这一点，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礼仪。看完了第十一条，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十二条。请看课本，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那么我们都晓得，当我们跟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工作，或者说职业，我们都会与人相处在一起。那么在团体里头，如果有长辈不一定他是我们的主管，但是他年纪呢比我们还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共识一起合作，一起工作呢，我们如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呢来对待这样的长者呢？此地告诉我们说，视诸父如视父，就是他像他的年纪呢就像父执辈这样的人，我们对待他呢就也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来敬重他。那么如果说有像兄弟姐妹，我们的年龄呢差不多是在我们的兄长当中呢，我们也要爱惜他，珍惜这样的友谊珍惜呢这样的因缘，可以相聚在一起工作的因缘，或者说相聚在一起学习的这种因缘呢，我们都要珍惜。那么怎么相处呢？视诸兄如视兄，对待这样年纪的人呢，就好像好比家里的兄长一样来尊敬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贵在能和睦。一个团体不能和睦，这个团体肯定不能兴旺。同理呢，家庭不能和睦共处，这个家呢也不能兴盛。所以与人和睦共处呢非常的重要。当然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呢一定要这个懂得，凡是年纪比我们的比我们年长的呢，我们一定要守住一条，要尊敬他，要尊重他。你能尊敬他，你能尊重他，他会把他所学的，他会的，他一定会提醒你，教导你。如果你瞧不起他，你认为他没有什么，那么你有傲慢的这种心态，别人呢也不会帮助你，也不会提醒你。所以人与人相处也贵在能谦虚，尤其呢对长者，长辈呢他们的经验丰富，虽然呢或许他们的学识没有做晚辈的来得高，但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呢往往不是做晚辈的他们所能体会了解的。所以在对待年纪如同父之辈这样的人呢，我们也要敬爱他像父亲这样的，这个不是用孝顺，而是说用那样的心呢来尊敬像父之辈这样的人。如果人人从小都有这一份心，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呢一定是相当的和谐，相当的安定，相当的幸福。看完了第十二条，我们继续再看谨。前面呢出则悌已经告诉我们一些行仪，日常的行仪呢应该如何。接下来谨呢他告诉我们自身呢这个态度也是属于居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请看第十二条，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那么这里就讲到人一定要珍惜光阴。我们都晓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呢在于晨。早上起来呢可以说精神最好最抖擞的这个时段，所以呢一定要珍惜。古者呢他们对于子女非常重视这个要早起。曾国藩呢他曾经告诫他的这些子弟在曾文正公家言集里头呢他有讲，要看一个家庭有没有兴盛，就看他的子弟呢是不是宴起，这个宴起呢就是起得很晚他们呢是不是会早起，早起的家庭呢我们感觉这个家庭呢是一个有朝气有前途的家庭。如果说子弟呢都睡得很晚，日照三竿，那么这个家呢恐怕就是没有家教。所以古人呢很重视子弟呢要爱惜时间，爱惜光阴，早上呢就要早早起床。所以这里讲说朝起早，夜眠迟。在往昔呢我们可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古者呢晚上很晚睡呢，也不像我们现在呢几乎说到半夜凌晨呢还在那里这个读书也好做事也好，因为毕竟环境不同。那么以前 教育子女呢，他是这样讲，父母还没有睡的时候呢，为人子女的一定要等待父母都去睡了，然后他们目送父母就寝之后呢，再把家里呢再打理再看看有没有门窗哪里没有这个关好，或者说东西呢没有处理好，等一切呢检查一切呢没有这个安全顾虑之后呢，为人子女的再上床睡觉。那么早上呢，在父母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呢，为人子女呢就已经先起来问候父母，跟我们现代的情形呢恰恰相反。那么此地呢，也有人会误解说，晚上很晚睡，早上又这么早起床，那不是睡眠不足吗？他这里的用意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先让父母安心的睡觉，之后呢为人子女呢再跟着睡觉。因为这样呢如果说万一父母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不要说子女呢都已经跑去睡觉了不晓得。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要仔细先把父母呢安顿好之后呢，这个做子女的再睡觉。那么此地呢，他也最主要的精神所在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睡时光呢，不要睡得太久，时间呢可以说很宝贵，今天过了，今天永远不再回来。如果永远存着拥有今天有很多人呢不懂得珍惜，他认为呢每天都有今天，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睡得很晚。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呢，每到寒暑假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的子女呢睡得很晚。曾经呢这样问过学生，在暑假的时候睡到十点的请举手，差不多有一半，睡到九点呢也有一些睡到八点的呢也不少，那么睡到七点的没有，睡到六点的有两个小朋友是兄妹，他举手，我就问他说，全班呢只有你们两个表现最优秀，为什么你们这么早起呢？这个哥哥呢就回答说，没办法，是因为妈妈帮我们办了这个报名了晨泳，所以五点多呢就被叫醒，六点呢就去学晨泳。哦，原来是如此。那么可见呢，一般家长他往往也忽略了孩子在休假的时候呢也让他们睡得这么晚。我们想一想看，如果早上六点多起床，吃一点多吃完饭呢，肯定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学很多的这个才艺也好，也可以看很多书，每天你能多了两三个钟头，一个暑假六十天，他所节省出来的这些时间呢可以用在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呢很多家长往往都忽略了，实在是相当的可惜。老易至习此时，那么这里就讲到说，时光匆匆，人呢往往一回头一看已经好几十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要努力已经来不及了。有道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所以为人父母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记得要好好的教导他。晨闭冠兼漱口，便尿回折净手。那么这一条呢，很多人从小呢父母就已经教得很好，早上起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盥洗梳洗，把自己呢 打理得干净，刷牙漱口呢一定三餐都要做到，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更要特别的一定要落实，才能保健牙齿。便尿回则净手，这个呢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呢在学校里头老师有教啊，父母呢从小也会教他们，所以这一点呢一般小朋友都已经可以落实，而且做得很好。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就为大家讲到此地，再会。